经典，听见美。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翘气对很多人而言是一个陌生的词汇，虽然它还没有被定义为毒品，却和毒品一样能给人带来毁灭性的伤害。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就有切身的体会，翘气到底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多少灾难呢？ 怎么样，这儿不错吧？ 嗯， 欢迎光临 老板。这是我表姐，她腿不太好 啊。来来来，坐这边的桌子，我来帮你推轮椅。 谢谢啊。我今天是带我姐出来散散心的， 腿脚不方便，总在家里待着是得憋坏了。来，这是热的柠檬水 啊。谢谢。那边墙上粘的气球挺好看的。 老板 啊， 能不能先把那些气球摘了，我姐她 至于这么紧张吗？ 怎么了 啊？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就是打气球打的。 打气球什么意思啊？ 你不知道打气球的意思？ 嗯， 就是吸笑气。 笑气？ 你不知道这个东西？笑气就是一氧化二氮，它本来是手术时用来给人麻醉的，可是现在国外好多年轻人都喜欢吸它，听说国内现在也有一些年轻人在吸了，据说吸完了会感觉很爽。 这不就是毒品吗？ 嗯，在法律上这个还算不上是毒品，可要是真吸上了瘾，危害真是不比毒品小。要不是那玩意儿，我姐也不会这样 啊。可你是怎么接触到这些东西的？ 在美国留学的时候，都是我爸害的我。 你爸爸让你吸的？ 不是，不过要不是因为我舅，我姐也不会那么痛苦的用这种东西去发泄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还不是因为 我自己说吧。 姐， 没事的。我叫林贝贝，这个名字是我爸取的，因为我是他的宝贝。其实在13岁以前，我也一直都这么认为。虽然我爸总是忙着做生意，可是只要一有时间，他一定会陪我玩，带我去吃好吃的。所以小时候我还经常想，以后长大了，我也要找像他这样的老公。 那13岁以后发生什么了吗？ 13岁那年，有一天晚上， 突然和我爸大吵了一架，妈妈把家里所有能摔的东西都摔了，歇斯底里的大喊大叫。他不停地喊着，你信不信我去砍死他们？ 他们？ 那天我才知道，我爸在外面有过好几个女人，其中一个还给他生了个儿子。那天吵到最后，我爸拎起外套就往外走，我妈去拦他，被他一把推得老远。我在后面喊他，他也没有理我。我当时真的很害怕，不知道怎么事情会突然变成这样。为什么男人一旦不爱了，对曾经爱过的人就可以像面对陌生人那样决绝？难道他们的爱是有开关的吗？想停就停。不过我至少明白了一件事，我那个多出来的弟弟代替我成了我爸的宝贝。 然后你父母就离婚了？ 没有，我奶奶不许，因为我妈是在他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嫁过去的，任劳任怨那么多年，奶奶良心上过不去，我爸就想了很多办法给弟弟办了户口，而且再也不回家了。和他一起消失的还有我妈。 你妈妈也走了？ 我说的是我认识的那个妈妈消失了。那晚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我知道他比我还痛苦，所以我特别听话，努力学习，想让他开心。可是他却把怨气渐渐全都转移到了我身上。他总是说，如果不是因为你，我早就跟那个服刑汉离婚了，都是为了你我才忍到现在，你怎么不去死啊？ 怎么能说这么伤人的话啊？ 是啊，不过有时候他还会可怜兮兮地拉着我的手跟我念呢，你要是个儿子该多好，他肯定就不走了。天天这样，天天这样，我觉得我真的快疯了。我想恨他，可是又恨不起来，所以我选择了逃避。 怎么逃？ 去美国啊。高考之后，我为了逃离我妈，决定去美国自费留学。 那钱？ 我爸掏，他钱多的是。虽然他没再回过家，但确实没让我们穷过，所以我顺利地去了洛杉矶。到了那边确实清静了好多，我也假装自己很幸福。 假装？ 嗯。 在那边心情还是不好吗？ 还是失眠，每到晚上我脑子里全是家里的事，全是各种痛苦的回忆。在外人面前，我总是表现得很开心，很幸福。可是，我早就忘了幸福是什么了。然后，前年的新年，我被同学拖着去了一个中国留学生举行的聚会。这种活动其实我很少参加，所以那天，我也只是坐在角落看着无耻发呆。不知道过了多久，一个男孩拿着一个气球走过来，问我要不要试试，说保证让我忘掉所有烦恼。我没理他，他又解释说这个不是毒品，比抽烟喝酒的伤害都小，大家都在吸。 这些话你信了？ 其实我早就知道气球里的是笑气，吸一次也就能有十几秒的快感吧。学校里好多留学生都在吸，我早就知道， 但我之所以从没尝试过，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的痛苦不是这十几秒就能排解的。 那你为什么之后又决定吸了呢？ 因为空虚啊。我看到舞池里的人都在特别疯狂地跳舞，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开心呢，哪怕只有一瞬间也行。而且又不是毒品，吸一下怕什么？不过就是因为吸了那么一下，我这辈子就注定万劫不复了。 这个笑气吸一次就上瘾了？ 对，第二天我就再也不想去上学了，躲在房子里只想打气，而那个给我气球的男孩就成了我的气友，他叫范良宇，说可以给我送货上门。一罐笑气八颗，25罐一盒，24盒是一箱，一箱是220美金。 220美金，也就是合人民币 将近1500吧。 这么贵啊？ 反正我也不差钱。打气的时候可以用奶泡枪把小罐子里的笑气吸出来，直接对着枪口吸气，也可以把气体打进气球里，用嘴吸气球里的气。我更喜欢吸气球，因为看着气球慢慢变小，我就知道快乐什么时候会消失了。你没体验过那种快乐，就好像是进入了一种虚空的状态，仿佛就要羽化登仙了。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了，爸爸妈妈什么的都不重要了。就这样我在屋子里待了整整2个月没出门。范良宇给我带饭，他一来我们就一起打气吸气，他要是很忙或者忘记来了，我不吃饭也不觉得饿，反正有笑气就够了。 你一次要吸多少？ 那段时间我一天要抽2箱，也就是每天要抽1000多罐吧。 1000多？你，哎呀， 因为吸得越久就越依赖，量也就越来越大。我就开始一次把2、3罐的笑气打到一个气球里，所以好多气球都炸掉了。可因为麻醉作用，我的嘴巴早就不觉得疼了。有时候我会直接吸晕过去，等醒过来还会继续吸，没日没夜，没完没了。 那后来呢？没人发现你旷课了吗？ 我妈发现了，因为晕倒的次数太多了，很久都没有接她的电话，接的时候也是语无伦次的，所以她就突然飞过来找我了。他来那天我已经神志不清了，连他怎么进来的都不知道。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洛杉矶的医院里了，我妈的眼睛哭肿了，我爸居然也来了。 他们终于知道关心你了。 关心？我爸真谈不上了，他只是冲我发脾气，说学校本来要开除我，他想了很多办法才解决问题，还问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我根本不想理他，我本想摸摸妈妈的脸跟他说声对不起，可是我发现我的手已经完全不听使唤了。 因为吸得太多的缘故吧？ 对，我的运动神经受了损伤，两只手出现了暂时性的瘫痪。我当时其实特别想哭，可就是流不出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发现我理解我妈了，原来每个痛苦的人都拼了命想要找个发泄口，不然真的要难过死了。我是我妈的发泄口， 而笑气就是我的发泄口。 痛苦的时候确实需要发泄，但这种发泄绝不能以伤害自己和别人为代价，这难道不是基本的原则吗？ 冷静的时候当然会这么想，可当你真痛苦到一定程度，你真的会考虑到这些基本原则吗？我妈是爱我的，可她过去不也狠狠地折磨过我吗？不过她看到我那样，好像终于也清醒了，一直陪着我，天天哭，但是再也没有骂过我一句。我爸待了3天就回国了，只丢给我一句话，说如果我再打气就断了我的卡。可你知道吗，就算我已经那个样子了，可我还是想他。我明知道这是饮鸩止渴，可那种依赖感真不是说停就能停的。 哎呀，就没有什么机构可以帮你断掉这个瘾吗？ 有啊，戒毒所就可以，而且我也去了，在那儿有个黑人女老师告诉我，正常人开心的指数如果是70，你就是在通过放纵把指数强行升到了100，那么多出来的30其实是在透支你以后的快乐，也就是说以后你只会有40的快乐，而你越难过就会越想要放纵自己获取快感，长此以往对于快乐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多。他还跟我讲了他自己的故事，他因为肤色和贫穷受尽了歧视，但是他一直在努力好好生活，毕竟生命只有一次。 说得对，生命只有一次，而且透支的快乐迟早是要还的，你总得为未来想一想。 我知道，所以在戒毒所我一直很努力，而且也有了一些效果。出来的时候我看见我妈终于笑了，而且她决定不回国了，要一直陪我读书直到我毕业。除了上课的日子，她对我寸步不离，给我做饭，带我散步，陪我睡觉。之前那个好妈妈好像又回来了。 这不是很好吗？可你现在怎么 因为我的心意还是没断，每天晚上我都是假装睡觉，一闭眼脑子里全是5颜6色的气球。后来我终于又等到一个机会，当时学校里举办游学夏令营，我报名参加了，就是因为活动地点是在另外一个城市，我妈可能觉得我状态还不错，最后就答应了。 你就利用那个机会又 复习了。我去了事先订好的海边度假别墅，范辽宇在那儿等我，他准备了50箱笑气，还带来了几个汽油，不到3天我们就吸光了40多箱，地上堆满了金属罐子和我们的呕吐物，有一个汽油甚至打得大小便都失禁了，全身都是臭味，我也动不了了。那时候我感觉自己已经快要死了。我最后醒过来的时候又是在医院里，这次我的腿彻底动不了了，大夫说我是肢体亚急性瘫痪，不过经过训练是可以恢复的，但是瘫痪两个字还是让我妈彻底崩溃了。一个快50岁的人 就像个孩子一样，在医生面前嚎啕大哭。看着他那个样子，我真的生不如死。后来，他一直对我寸步不离，帮我做康复训练，我的身体也一天天好起来了。不过范良宇就没那么幸运了，他戏的比我多，这辈子恐怕都要躺在床上了。 真是罪有应得。 我住院的时候，我妈就给我办了退学，她说只要你好好的，上不上学都不要紧了，等你好了我们就回国，再也不来这个鬼地方了。所以出院以后我们就回来了。我知道自己特别没出息，特别可恨，可我就是忍不住。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复习，如果再碰到了，是不是还能经得住诱惑。 姐，我们绝不会再让你接触到那东西的，等你腿彻底好了，咱们就出去玩，总有办法让你彻底忘了那玩意儿。 要是真能这样就好了。 肯定能。老板，我和我姐小时候是一起长大的，她过去真不是这样的，要不是因为她爸，她也不会把自己糟践成这样。 其实也挺奇怪的，我最恨的就是我爸了。可你们知道吗，我打气时脑海里浮现的最多的身影也是他。 是你十三岁以前的他吧？ 嗯。 你的心情我理解，这样我送你一杯鸡尾酒吧。 老板，有没有不带酒精的呀？我姐这身体现在…… 我知道，你放心吧。血腥玛丽， 血腥玛丽，哎，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不要带酒精的吗？怎么给我姐调这么烈的酒啊？ 没事儿，一醉方休也好。 哎，那可不行！哎，你别喝呀。嗯， 怎么是热的？竟然是甜的？这不是血腥玛丽吧？ 啊？ 这可是不含酒精的血腥玛丽，它是把糖水加热，然后加入肉桂和切片生姜，再添加一些洛神花干调成的。 原来是这样，真是吓死我了。 听上去与其说是鸡尾酒，倒不如说是养生茶了。没想到还有这么温和的血腥玛丽。 我送你这杯酒的目的也就在这里。可能在你的眼中，生活就是像一杯烈酒那样残酷，但你有没有意识到，虽然你的家庭很不幸，但是至少是衣食无忧的，这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就像这杯无酒精的血腥玛丽，你的生活其实远远比你想象的要温和得多。世界上痛苦的人很多，但这并不是他们自甘堕落的理由。人活着必须要有一个清晰的底线，知道哪些事是可以尝试，哪些事永远都不能触碰。 可是我已经碰了，就算我的生活不是一杯烈性酒，我也早就把这杯酒弄得血迹斑斑了。 没关系，因为这杯酒的基底并没有改变，就算没有父亲的爱，可你依然拥有爱你的妈妈、妹妹和很多其他关心你的亲友。我想问你，你有没有靠你自己的力量去获取过快乐？如果你真的尝试过，你就会发现，通过奋斗赢得的快乐会远远比那十秒的快感更幸福。无论是物质还是身体，你还有足够的本钱去为自己、为你妈妈努力活一次。当你找到一个正确的途径可以让自己发光发热、照亮别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